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七章分院帽第十八集。 哈利低头看着面前空空的金盘子，这才感觉到早已饥肠辘辘。吃南瓜馅饼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阿布斯·邓布利多站了起来，他笑容满面地看着学生们，向他们伸开双臂，似乎没有什么比看到学生们挤挤一堂更使他高兴的了。 欢迎啊， 他说， 欢迎大家来霍格沃茨开始新的学年。在宴会开始前，我想讲几句话，那就是笨蛋、哭鼻子、残渣、拧。谢谢大家。 他重新坐下来，大家鼓掌欢呼。哈利不知道是否该一笑置之。 他是不是有点疯疯癫癫？ 他迟疑地问珀西。 疯疯癫癫？ 珀西小声说。 他是一位天才，世界上最优秀的巫师。不过你说的也对，他是有点疯疯癫癫。要不要来点马铃薯，哈利？ 哈利目瞪口呆。这时他面前的餐盘里都放满了吃的。他从来没见过桌上一下子摆出这么多他喜欢吃的东西。烤牛肉、烤子鸡、猪排、羊羔排、腊肠、熏咸肉、牛排、煮马铃薯、烤马铃薯、炸薯片、约克夏布丁、豌豆、胡萝卜、肉汁、番茄酱。而且不知出于什么古怪的原因，还有薄荷硬糖。说实在的，德斯里夫妇并没让哈利饿着，可也没有真正让他放开肚皮吃过。达利总是把哈利想吃的东西抢走，尽管这些东西有时候让达利想吐。除了薄荷硬糖之外，哈利每样都往餐盘里拿了一点，开始大嚼起来，样样都很好吃。 看起来真不错呀。 穿轮状咒领的幽灵眼睁睁地看着哈利切牛排，难过地说， 你不来上一点吗？ 我已经500年没有吃东西了， 那个幽灵说， 我不需要吃，不过当然很怀念他们的美味啊。我想我还没有做自我介绍吧，我是尼古拉斯·德·米西·波平顿爵士，格兰芬多塔楼的常驻幽灵。 我知道你是谁了， 罗恩突然说， 我的两个哥哥对我讲起过你，你是那个差点没头的尼克。 我想我比较喜欢你们叫我尼古拉斯·德·敏西·波平顿爵士。 幽灵显得有些局促不安，但是淡茶色头发的西莫·斐尼甘插话说， 差点没头？你怎么会差点没头呢？ 尼古拉斯爵士显得很生气，看来他不想谈这个话题。 就像这样， 他不耐烦地说，他抓住左耳朵往下拽，他的头摇摇晃晃从脖子上滑了下来，掉到肩上，仿佛头是用脚链连接的。看来有人砍他的头没有砍彻底。差点没头的尼克眼看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的表情很开心，他把头轻轻弹回到脖子上，清了清嗓子说， 好了，格兰芬多的新同学们，我希望你们能帮助我们赢得本学年的学院杯冠军，好吗？格兰芬多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没赢过奖了，斯莱特林来了个6连冠，雪人巴罗实在让人忍无可忍了。他是斯莱特林的幽灵。 哈利朝斯莱特林那桌看过去，看见桌旁坐着一个幽灵，十分可怕，瞪着呆滞的眼睛，形容枯槁，长袍上沾满银色的血斑。血人巴罗正好坐在马尔福旁边，马尔福对这样的座位安排不太满意。哈利看了心里觉得乐滋滋的。 他怎么弄得浑身都是血啊？ 西莫特别感兴趣。 我从来没问过。 差点没头的尼克谨慎地说。等到每人都敞开肚皮吃饱以后，剩下的食物就一股脑地从餐盘里消失了。餐盘又都变得光洁如初。过了一会儿，布丁上来了， 各种口味的冰淇淋应有尽有，苹果饼、糖浆水果馅饼、巧克力松糕、炸果酱甜圈、酒浸果酱布丁、草莓、果冻、米布丁。哈利取过一块糖浆水果馅饼，这时话题又转到了各自的家庭。 我是一半一半， 西莫说。 爸爸是一个麻瓜，妈妈直到结婚以后才告诉爸爸自己是个巫师，可把他吓得不轻。 大家都哈哈大笑。 那你呢，那位？ 罗恩问。 哦，我是由奶奶带大的，她是巫师， 纳威说。 不过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家一直以为我是麻瓜，我的阿尔吉叔爷总想趁人不备想方设法逼我露一手魔法。有一次他把我从黑湖码头推了下去，差一点把我淹死，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直到我8岁那年，有一天我阿尔吉叔爷过来喝茶，他把我脚脖子朝上从楼上窗口向下吊着，正好我的艾妮叔婆递给他一块蛋白蛋糕，他一失手没有抓稳我自己弹了起来，飞过整个花园摔到马路上，他们都高兴极了，奶奶甚至高兴地哭了起来。你要是能看看我接到入学通知书时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好了。你看，他们原以为我的魔法功力不够，不能进这所学校呢。我的阿尔吉叔爷一时高兴，还买了一只蟾蜍送给我呢。 哈利的另一边，珀西·维斯莱和赫敏正在谈论功课。 我真希望马上开始，要学的东西太多了，我对变形术特别感兴趣。你知道，把一样东西变成另一样东西，当然应该是非常困难。 你应当从小的东西变起，比如把火柴变成针什么的。 哈利浑身热起来，想睡觉，但他又抬头看了看主宾席，海格正举杯狂饮，麦格教授在跟邓布利多教授说着什么，头上裹着可笑的围巾的奇洛教授正在跟一位一头油腻黑发、鹰钩鼻、皮肤蜡黄的老师说话。事情发生在一瞬间，鹰钩鼻老师的视线越过奇洛教授的围巾，直视哈利的眼睛。哈利顿感他前额上的那道伤疤一阵灼痛。哈利用一只手捂住前额。 怎么了？ 珀西问。 没什么。 灼痛像来时一样，刹那间就消失了。挥之不去的是哈利从那位老师目光中得到的感受。他觉得那位老师对他没有一点好感。 跟奇洛教授讲话的那位老师是谁啊？ 他问珀西。 哦，奇洛教授你已经认识了，他看上去那么紧张并不奇怪。那位是斯内普教授，教魔药学，但他不愿意教这门课，大家都知道他眼馋奇洛教授的工作，斯内普对黑魔法可是大大在行。 哈利注视了斯内普片刻，但斯内普没有再看他。最后布丁也消失了，邓布利多教授又站了起来，礼堂里也复归肃静。 现在大家都吃饱了，喝足了，我要再对大家说几句话。在学期开始的时候，我要向大家提出几点注意事项。一年级新生注意，学校场地上的那片林区禁止任何学生进入。我们有些高年级的同学也要好好记住这一点。 邓布利多那双闪亮的眼睛朝维斯莱孪生兄弟那边扫了一下。 再有，管理员费尔奇先生也要我提醒大家，课间不要在走廊施魔法。魁地奇球员的审核工作将在本学期的第二周举行，凡有志参加学院代表队的同学，请与霍奇女士联系。最后，我必须告诉大家，凡不愿遭遇意外、痛苦惨死的人，请不要进入4楼靠右边的走廊。 哈利哈哈大笑，但笑的人只有少数几个。 他不是认真的吧？ 哈利悄声问珀西。 不可能。 珀西朝邓布利多皱起眉头说。 可奇怪的是，凡不准许我们去的地方，他通常都说明原因。比如那片林区里有许多危险的野兽，这一点大家都知道。我想他至少该对我们级长讲清楚的。 现在在大家就寝之前，让我们一起来唱校歌。 邓布利多大声说。哈利发现其他老师的笑容似乎都僵住了。邓布利多将魔杖轻轻一弹，魔杖中就飘飞出一条长长的金色彩带，在餐桌的上空像蛇一样高高的扭动，盘绕出一行行文字。 每人选择自己喜欢的曲调， 邓布利多说， 预备唱。 于是全体师生放声高唱起来， 霍格沃茨，霍格沃茨，霍格沃茨，霍格沃茨，请教给我们知识。无论我们是谢顶的老人，还是跌伤膝盖的孩子，我们的头脑可以接纳一些有趣的事物，因为现在我们大脑空空，充满空气、死苍蝇和鸡毛蒜皮。教给我们一些有价值的知识，把被我们遗忘的还给我们。你们只要尽全力，其他的交给我们自己，我们将努力学习，直到化为尘土。 大家七零八落地唱完了这首校歌，只有维斯莱家的孪生兄弟仍随着葬礼进行曲徐缓的旋律在继续歌唱。邓布利多用魔杖为他们俩指挥了最后几个小节，等他们唱完，他的掌声最响亮。 哦，音乐呀。 他擦了擦眼睛说， 比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更富魅力。 现在是就寝的时间了，大家回宿舍去吧。 格兰芬多的一年级新生跟着珀西穿过嘈杂的人群，走出礼堂，登上大理石楼梯。哈利的两腿又像灌了铅似的，不过这次是因为他太累，而且吃得太饱。他实在太困了，因此当走廊肖像上的人在他们经过时鱼鱼私语，指指点点。当珀西两次带领他们穿过暗藏在滑动挡板和垂挂的帷幔后边的门时，他甚至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吃惊。他们哈欠连天，拖着沉重的脚步又爬了许多楼梯。哈利正在纳闷，不知还要走多久。这时前边的人突然停了下来。在他们前边，一捆手杖在半空中飘荡着。珀西向前迈了一步，于是那些手杖纷纷朝他飞来。 是皮皮鬼， 珀西小声对一年级新生说。 一个恶作剧精灵， 他又抬高嗓门说， 皮皮鬼显形吧。 回答他的是响亮刺耳像气球泄气似的噗噗响声。 你是要我去找血人巴罗吗？ 噗的一声，突然冒出一个小矮人，一对邪恶的黑眼睛，一张大嘴，盘腿在半空中飘荡着，双手牢牢抓着那捆手杖。他咯咯地尖笑着， 原来是讨厌的一年级小鬼头啊，太好玩了。嘿嘿， 他突然朝他们猛扑过来，学生们一下子惊呆了。 走开皮皮鬼，不然我去告诉血人巴罗，我可不是开玩笑。 珀西大吼道。皮皮鬼伸出舌头不见了，手杖正好砸在纳威头上。他们听见皮皮鬼腾空而去，飞过时盔甲铿锵作响。 你们应当对皮皮鬼有所防备， 珀西说，领着大家继续朝前走。 雪人巴罗是唯一能降住他的，他甚至连我们这些级长的话都听不进去。啊，我们到了。 走廊尽头挂着一幅肖像，肖像上是一个非常富态的、穿着一身粉色衣服的女人。 口令， 他问。 龙首， 珀西说。只见这幅画摇摇晃晃地朝前移去，露出墙上的一个圆形洞口，他们都从墙洞里爬了过去，纳威还得有人拉他一把。然后他们就发现已经来到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了。这是一个舒适的圆形房间，摆满了软绵绵的扶手椅。 珀西指引女生们进一扇门，去往他们的寝室，然后再带男生们走进另一道门。在一部螺旋形的楼梯顶上，他们显然是在一座塔楼里。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铺位，五张带四根围柱的床，垂挂着深红色天鹅绒帷帐，行李箱子早已送了上来。他们已精疲力竭，不想再多说话，一个个换上睡衣就倒下睡了。 今天的伙食太丰盛了，是吧？ 罗恩隔着帷帐对哈利小声说。 你还走开，斑斑，他在啃我的床单呢。 哈利本想问罗恩吃没吃糖浆水果馅饼，可没等开口就睡着了。也许是哈利吃得过饱的缘故，他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。他头上顶着奇洛教授的大围巾，那围巾一个劲儿地絮絮叨叨，对他说应当立刻转到斯莱特林去，因为那是命中注定的。哈利告诉围巾他不想去斯莱特林，围巾变得越来越重，他想把它扯掉，但他却箍得他头痛。他在挣扎的时候，马尔福在一旁看着他，哈哈大笑。接着，马尔福变成了鹰钩鼻老师斯内普，斯内普的笑声更响，也更冷了。只见一道绿光突然一闪，哈利惊醒了，一身冷汗，不停地发抖。他翻过身去，又睡着了。第二天醒来时，他一点儿也不记得这个梦了。